在眼角有泪痕，朝把悲哀深深印，尽献上我热情，你的心中偏有恨。长夜冷冷我独行，爱火吹熄悲不禁，问有了这段缘，怎么欠了份。旧梦隔天涯，如何再步近，就让我黯然的退下，漂泊此生。愿倾出心里爱，清洗你愁与恨，每串眼泪偏偏抹干了还在心。爱意纵是多深，都变做仇恨。何再步近，就让我黯然的退下，漂泊此生。愿倾出心里爱，清洗你愁与恨，每串眼泪偏偏抹干了还在心。尽倾出心里爱，偏偏惹愁与恨，爱意纵是多深，都变做仇恨。 坐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 说不该爱我，为你而背负的伤痛。